超過88百米。 杜比的神经网络开始有反应啊。 就快成功了，你做到的。 我看不到你，你在哪里？ 快点啊，增加能量啊。 不行啊，已经开到最大了。 我们要多一点啊，打给马龙，给电力站，叫他们提供储备能量啊。 博士，如果咁多能量嘅， 系我决定嘅，后果我负责。可以到而家先失败嘅，我差少少又差足电嘅，仲差少少咋？ 即刻向马洛米传送紧急命令，启动所有储备站，将能量传送到俾科部， 会超过安全范围噶。 收声，马洛米嘅工作系要将能量送到目的地，快啲落命令。所做的一样， 加油啊，杜比！杜比， 太好了，我见到你啊，睇喺你度，睇喺你度。 唔好啊！ 博士，唔好啊，太危险啦！你哋快啲翻去岗位， 争少少啫。冇可能因为条电线松咗而失败嘅，唔得嘅。 你是新生命嚟，应该要翻个新嘅名先啱。不如阿童木，欢迎你嚟到呢个世界啊！阿童木， 系统正回复正常，但是复电机出现唔平衡，八十亿亚特进入咗马浪米后就抽唔翻出嚟。 咩叫抽唔翻出嚟啊？咁啲能量去咗边度？ 如果传闻有一半准确， 是机器人科技奇迹啊！ 唔止咁添啊，仲有新嘅人工智能噶， 仲有武器啊！ 哇！你哋到咗啦，咁多位，我嚟介绍啊，佢就系阿童木啦，佢系我哋科学史上最先进嘅机械人。 你讲笑咋嘛？佢点睇都有细路嚟喎， 呢个细路可以做到啲乜嘢啊？ 唔好净系睇佢外表啊！他的学习能力非常之高，而且他有心脏，有自己的思想和精神啊。 是这样，等他学到有用的东西才找我们啦。 例如学扫地啊。 我等着啦，想想未来啦。 准备干啦，有空地啊。 开心。 不好意思啊，茶水博士。 啊，直子。 我咪已经话过，你一至两点要复电话噶咯。你知唔知道你已经迟咗40秒咁多啦？ 哇，系诺比达开始同阿童木上堂啦。 知道啦，博士。 而家应该系好容易嘅啫。 博士啊，你快啲去啦。 得啦得啦，快啲啊，阿童木。 好 一堂復仇。 哇，咩嚟噶？ 喂，你唔可以唔专心噶，你要听话。小心啊，小心啊！如果你有小心，茶水博士会拆咗我噶。 唔系应该要学习嘅咩？ 系啊，我系负责教你噶。喂呀，唔好啊，我会俾你吓到短路噶。 唔使紧张，我快翻噶啦。 我哋全日都收到马洛米嘅奇怪数据，佢失灵啊！警方啱嚟到， 我哋想知道点解停电啦。请记住啊，我只系听你嘅命令，而且你话过你负责嘅，所以我已经叫咗佢哋嚟揾你啦。 我系嚟见茶水博士啊！ 等阵啊，你唔可以入去噶。 我系地铁乘警员多华斯探员，我想你解释下点解全城会停电噶。 有灯，我瞓唔着。 啊！哇！呢啲先算系真正嘅玩具啊嘛！ 是个识思考的机械人嚟， 冇错啊！佢有心，而且佢有自己的思想和同情心，有感情啊！ 如果佢自把自为的话，咁咪好危险噶！ 你同我定啦，佢一定会好守规矩。 你可以肯定？ 我好肯定啊！阿童木，阿童木，阿童木。 你同洛比达去公园找，我就去市中心找，我不想被多华斯找到阿童木先。 大家听住，要做一个识飞的细路机器人。 错误，马洛米不听改变路线指示。 快点叫维修机器人来，看看是不是负荷过重破坏了电路。 情况紧急。 哇，好靓啊，犀利啊！耶！唔好意思。哇！ 佢脱离紧电网啊！地铁能源中心启动紧急反应，马洛米而家已经完全失控啦！ 快走啲啦，有身上几十米电线先得啊！ 可唔可以转下佢啊？ 停止，唔可以行埋嚟。 点解啊？ 呢个系地铁城嘅命令。 但你好似好好玩咁喎。 呢个唔系游戏啊，呢个系工作嚟噶。 咁 工作？乜嘢系工作啊？ 工作系所有机械人都要做嘅嘢，因为每个机械人都有目的嘅。 你话目的啊？ 最后，字幕好似有啲唔妥。 马龙米失咗控啊！唔听我哋指挥，仲脱离咗电网，而家移动紧啦。 一定是天下博士破坏了他，他知道会做些什么。 那你试过重新抢动未啊？已经太迟了，马洛米准备爬出电厂了，我们控制不到他。 呢啲系我个错，我一定要阻止佢先得噶。 小心啊，博士！ 直子啊，通知警方，佢向城市方向前进紧啦！救命啊！救命！救命啊！ 博士， 系啊， 我要飞啦！ 行开呀！ 你冇事啦，博士，你要等啦。 阿童木。 绝对不可以俾佢过桥入城噶，佢而家喺边度啊？ 佢喺地底向住我哋呢边嚟紧啦。 咩话？喺地底？开火！大家瞄准啲，消灭佢啊！开火！ 他们的武器对他是完全没有用的，被马罗米吸收了那么多能量，这样就大件事了。 不要停手啊，瞄准他，继续。 最后一次警告了，我求下你快点停啦！ 撤退啊！ 阿童木。如果你再向马洛米开枪嘅，佢就会爆炸噶啦！ 点会咁噶？ 阿童木， 茶水博士讲得啱啊，佢真系好犀利啊！ 啊？咩声啊？你系咪受咗伤啊？ 能量太多。 咩话？你话你能量太多？我知啦，你负荷过重，你想释放啲能量出嚟啦。 阿童木，咩事啊？ 我谂到啦，咁你俾啲能量我啦。 咁多能量，阿童木嘅身体可唔可以承受得到啊？ 得咗啦，我哋翻去啦。 咩事呢？真系难以置信啦！ 马洛米翻紧嚟， 好神奇啊！快啲准备重新炼制。重新启动系统。 马洛米，如果下次负荷过重，记住要话俾我知啦。 系统回复正常啦。 好啦，拜拜。 多谢。啊！ 冇错啦，一定系个身体将多余嘅能量转为光啊！好犀利啊！ 哇！佢好靓啊，好似流星啊！ 阿童木，你冇事啊嘛？ 放心啦，冇事啊，博士。我谂我找到我的工作啦。 陈水博士，请答话。 我谂你应该知道啦。 博士， 咩事啊？ 你知唔知今次呢件事已经打乱咗你今日所有嘅行程啊？ 我嘅行程？今日机械人同人类之间已经建立咗桥梁啦。我嘅行程乱晒，相比之下都变成唔重要咯。 我哋。又开始啦！我嘅道比， 终于等到呢日啦！参赛者一直以嚟付出嘅努力、训练同埋先进嘅微型电脑技术，仲系为咗今日啫，就系火箭球锦标赛。开始！ 知啦，佢系抢波啊，个波落喺奥美加队嘅手上。阿尼攞到波啊！你俾皮卡等啊！进入对方嘅范围啦！阿尼要观察紧判断射球嘅时机，计算射门轨道。佢准备射波啦！哇，我预料之外啊！阿尼自己变成咗炮弹。佢攞到波啦！ 正啊！ 入球！入球啊！比赛开始就冇几耐，阿尼已经证明咗俾现场嘅观众睇，佢系一个非常出色嘅球员嚟。 只不过是一啲雕虫小技嚟啫，你哋班人就已经睇到咁兴奋，所以我话你哋真系未见过大场面。 话我知啊，究竟乜嘢系规则啊？ 规则呢，就系人类为咗同其他嘅人类仲有机械人可以和平共存而制定嘅。好、 哦，哇， 原来系火箭球咁标赛啊！我都唔记得咗系今日添啊！ 我要去学生嘢。 等阵啊，同步。 哇，好做到突然间多咗个球员喎！ 细路，我翻嚟啊！ 嚟啊，出埋我玩啦！ 你傻咗啊？你唔可以就咁飞入嚟噶。 咩话？ 系杜比你？ 阿同步。 茶水博士，这个小朋友不是属于你的。 虽然在马洛米发狂的时候阿童木曾经救过这个城市，但是他现在干扰火箭球锦标赛，你是不是要负责？ 是啊，他是不是情绪有问题？快点修理他 吧。咁多位朋友请听我说，在阿童木身上没什么情绪的，他不只有心脏，而且还拥有自己的思想，跟你和我都是一样的，还有什么问题呢？ 你说跟人类一样有什么可能啊？ 他有心脏，即是为什么？是的， 为什么？为什么？ 没错，还有，为什么你不给阿童木他自己答问题啊？博士， 直子，你带起阿童木回去先。 我们要回去了，阿童木。 你要走着。 你们听我说，阿童木他跟一个普通的人没有分别，他都有感情。冇错，佢系个机械人，但系佢都拥有个心嘅，佢有自己嘅思想、精神同埋灵魂，即系我所讲嘅心脏啊！ 你可唔可以证明啊？ 唉，我都唔知点解释，佢哋先至明白我所讲嘅嘢。 我谂你做唔到啊，因为佢哋嘅问题并唔系无理取闹嘅。 原来系多华斯人。 老实同你讲啊，我相信连你自己都唔知道，你嗰个机械人体内埋藏咗几多恐怖嘅力量啊！茶水博士， 阿童木根本就唔会危害人类嘅。 你又点知佢唔危险啊？佢又唔系你制造嘅，系唔系啊？我系警探嚟嘅，博士叫阿童木又好，叫杜比又好，系上一任科学部部长制造嘅。佢烧毁科学部，佢叫天马博士。 机械人好快就会统治世界。 佢喺制造出阿童木之后，就放弃晒所有嘅研究，销声匿迹。好明显，一定系走火入魔啦。我哋而家都揾唔到佢啊！你叫我哋点样相信佢做出嚟嘅机械人啊？ 阿童木同天马嘅事系一啲关系都冇噶，佢识得自己思考， 但系识得思考未必系一件好事嚟噶。 制造机械人嘅目的系为咗帮助同埋保护人类。咁讲你明白嘛？阿童木， 明白。 咁就好啦，你千祈唔好忘记呢个世界上有好多人都依靠你噶。所有机械人和人类的未来都掌握在你手上。 杜比，我的杜比，就算你是由我一手创造出来都好，连我这个生父都不知道你体内的能力的极限有几高。不过只要试下就知啦，只要我利用太阳眼镜入侵下你嘅系统，佢就会成为你面对过嘅最强敌人。杜比，醒啦！ 今日是大日子啊，阿童木，你要参加一个比赛。 好嘢啊！ 但系佢唔去， 博士，你迟到啦，快啲，快啲。 阿童木，洛比达一阵间会带你去一个地方度，话你听机械人同人类要点样一齐玩，你要留心听佢讲啊。 阿童木，五分钟后出发， 十分钟。 睇嚟今日会好麻烦。 火箭球锦标赛第二场比赛，几分钟之后就会开始啦。而家所有嘅球员都喺更衣室休息同埋充电嘅，相信今日最想得胜嘅人，一定就系夏利啦。 知唔知自己要做咩啊，夏利？会唔会为咗取胜不择手段啊？回答我，会啦。 等埋我啊！ 旋风， 佢哋都系机械人嚟噶， 吓？佢哋就想啦，佢哋只系人类。 无畏驾队进攻狼门，嘿嘿，夏利摆脱咗个后卫啦。 我唔系应该学习噶咩？ 博士嘅命令， 好嘢， 等阵先啦，唔好啊！ 夏利要射门啦！ 我都算防守得唔错啩，我可唔可以加入啊？ 我见过呢个机械人啊， 系啊，就系寻日嗰个打乱球赛嘅机械人嚟啊！ 系啦，个波要穿过呢度噶，系咪啊？好嘢，我落地去分啦！ 喂，但系你识飞唔公平喎、 啊？点知唔公平啊？净系犯规添啊！ 犯规？ 佢可能唔识规则噶，你系咪唔识啊？ 咩啊？ 你唔识规则，冇可能同我哋玩噶。你谂下，唔识规则嘅比赛就会好混乱噶啦。 但系数据库度冇火箭球啊。 唔紧要啊，我教你啊嘛。 真系嘅？ 梗系啦，我系尼古拉， 我系阿童木啊。 好啦，我哋开始啦。 好啊。 佢就好啦，日日净系玩，唔使做嘢。哦，喂，哎呀，小心我外壳，唔好跌我啊！ 喺呢场比赛入边，你可以用任何方法入球噶。 不过你唔可以飞噶， 冇问题。 开始啦！ 系呀！如果我攞到波，佢哋可以拦截我，所以我一定要尽快摆脱佢哋噶。嘿！ 人类真系容易开心噶。 阿童木呢边啦， 收到。而家应该点样做好啊？ 阿童木呢边啦。佢射波啊，入咗啦！比赛结束。 哇，好嘢啊，射得好啊，尼古拉！ 阿童木，你冇事啊嘛？ 我哋系咪入咗啊，尼古拉？ 系啊， 咁我梗系冇事啦，我哋赢咗啊！ 仲有啊，你知唔知啊？你对脚冇离开地下啊！ 我而家明白点玩啦！ 我哋几个就好似奥米加队咁样啦。夏利是全队入面最犀利的球员，你奥米加队次次都可以赢到对手。 好嘢，奥米加队。 个波去咗边啊？ 唔知道啊，头先明明仲喺度噶。吓，喺嗰边啊！ 喂，俾翻个波我哋啊，快啲啊！ 系咩嚟噶？ 系机械狗嚟噶，佢哋嘅程式设定应该会服从所有人类嘅命令先至系噶。喂，捉住佢啊！ 唔 好意思啊， 冇时间 同小丑玩啊！ 快啲啊，尼古拉，就快追到佢噶啦， 应该要拆散呢只机械狗啊！佢好似想我哋跟住佢咁， 去边啊？ 我真系一啲头绪都冇啊，有啲嘢唔妥啊！ 跟住佢啦， 系啊，咁我哋快啲行啦， 行啦！ 拜拜，愚蠢嘅人类。哎呀，阿童木去咗边啊？ 呢件事越嚟越古怪啦！ 你睇佢停咗， 我哋喺边啊？哎呀！ 好啦，火箭球锦标赛第二场比赛正式开始啦！ 你点会俾佢走失噶？你系咪又中毒啊？ 你知唔知我头先好辛苦啊？ 紧要啦，我自己去揾佢。 快啲啊，尼古拉！ 阿桃木，等阵啦！ 罗波罗喺我尾间嘅手上，但夏利选手睇嚟咧动作有啲迟钝喎。 佢讲得啱啊，夏利睇起嚟有啲唔妥啊。吓！ 真系讲都冇人信啊！夏利竟然对一个保护球助手嘅球员用暴力啊！两队嘅其他球员都开始筑起人墙，准备向对方进攻啦。夏利睇嚟好唔高兴啊！裁判出红牌啊！有件大件事啦！阿尼佢做乜嘢啊？ 阿童木做咩成日都系咁噶？哦，终于揾到你啦！火箭球，我都估到你喺度啦！马上同我打开紧急疏散通道。 关闭系统。封锁所有出口，封锁所有出口。 杜比，呢啲系全世界力量最大嘅机械人，你同佢哋边个会强啲咧？ 喂，咩事啊？快啲开门啊！ 咁今次又闯咗咩祸啊？ 杜比，同佢哋比赛，我谂你唔会惊佢哋啩？杜比，你想点做？你会唔会对抗你个同类啊？ 我叫阿童木，我唔知边个系杜比啊。 阿童木，杜比，你哋叫咩名？快啲比赛啦！如果唔系嘅。 去啦，杜比！如果唔系，我就会令呢班人受尽可怕嘅折磨。 你要记住啊，制造机器人嘅目的系为咗帮助同保护人类啊！ 好啦，夏利，我哋开始啦！ 睇嚟阿童木想参加球赛喎，各位观众，呢场赛事一定会好精彩啊！ 阿童木。 巨咁细粒，根本同夏利冇得比啦！ 呢个细路一定输紧啊！ 佢会输得好惨啊！ 我想啦！喂，做咩？你定得噶，桃木？传波，快啲啊！ 阿桃木传波啊！而家回传啦！个波系向上，向上，一直向上啊！阿桃木仲未攞到个波啊！个波啊，落嚟啊！佢跳起， 哎呀，就系咁啦！ 佢攞到波啦！ 呢度到底发生咩事？ 再检查一次电脑啦！点解到而家仲未有警察嚟到噶？ 呢度啲机械人发生咩事啊？ 我哋唔知道啊！我真系唔知道发生咩事啊！ 系咁，一齐检查下啦。 好犀利啊， 杜比！ 虽然你是可以用火箭球来打败夏利和奥米加队，但是他们不会就这么瞓在这里。 副太阳眼镜啊！ 阿童哥，快啲将夏利副太阳眼镜取落嚟啊！ 我知点做啦，要计算神经光线，有人入侵咗佢系统啊！游戏结束啦！ 你是我所创造之中力量最大的机械人，人类爱护你，但你爱会不会长久呢？我们会不会有一日背弃你？这件事有排都还未完结。 是天马的杰作，到底你要几时才明白他已经不再是杜比了，他是阿童木啊。 喂，奇云，是爸爸的录影信息啊！地球所有嘢都好嘛？条蛇仔有冇出现啊？希望在你妈妈发现之前找到佢啦。我而家在一个火星卫星的老矿场嗰度做判头啊。呢度叫做迪莫斯，离屋企好远噶，我好挂住你啊。呢度冇其他人类，只系得喺矿场做嘢嘅机械人，但系佢哋都好听我话噶。你想象下喺表演之夜，好多个机械人排成一线跳舞啊！ 奇云啊，我哋阵间再讲啦。 喂，你哋啊，做乜嘢啊？唔好啊！喂，发生咩事啊？机械人唔受控制，停啊！有人救我啊！我控制唔到佢哋，制止唔到佢哋，机械人占据咗呢度啊！ 奇咯，点解机械人无端端会唔受控制嘅？ 缺少纤维、铁钉三手、电磁栓、消化不良。 身为科学部部长，我一定要揾出原因嘅。好，阿图木啊！我有事要做啊，会嚟屋企几日嘅。你可唔可以留喺度帮我照顾洛比达啊？ 佢唔会有事噶，我又去。 我而家要去迪莫斯啊，佢距离地球好远噶，喺外太空嘅好远好远嗰度啊。 你要带埋我去啊，博士。 哦，下次先啦，洛比达，我一个礼拜后翻噶。 留意交通状况啊， 玩得开心啲啊。前几件啦，好快会再见噶啦。 迪博士，行星定行星？呢度有酒店，购物指南方向。 我知道方向啦，要离开地球，然后向上，带我去太空站啦，快啲啊！ 好嘛，茶水博士，好欢迎你上船啊！ 各位，迪莫斯嗰度有啲事发生咗，我哋一定要去嗰度揾出原因。 立即启动发射次序。发射！启动辅助火箭推进器。 应该有程式服从人类命令的，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他们不受控制呢？这事真是奇怪。 茶水博士 啊， 货物处理员说你的行李超过限制重量，要求你减轻行李重量。 没可能的，我走之前已经亲自检查过，没超重的。我想这次一定是你的处理员搞错了。 我们没搞错啊，茶水博士，你件行李真是超重啊，多了 62.7 磅那么多啊。 62.7 磅啊！系阿杜木，你知唔知道啊？你工作有几危险，后果有几严重啊？你偷偷地上船，咁会危害到呢艘船上面每一个人嘅生命噶，你知唔知道啊？机械人嘅责任系要保护人命嘅。 但系， 仲大系乜嘢啊？ 对唔住啊。 系咁，你点解今次要咁做啊？阿童木 博士，咁系因为 我觉得那里好像有点麻烦，我只想帮你咋。 哇，原来是这样是吧？你进步的速度真的很快，简直吓亲我。阿童木你好叻啊。 啊？ 阿童木，虽然你偷偷地上船是不对，但是既然来了，那你就一定要帮我们了。 啊，真的的？ 是啊，但你答应我不准不听我话，而且一定要帮我们找出这件事的真相。 好啊， 我们现在即将接近火星第二卫星迪莫斯。 喷射机开始调转， 哇哇！ 查水博士，啊，你可不可以过嚟呢度睇下 咩嚟啊？ 指挥圆顶跌紧落去矿井度啊！ 冇可能嘅，我记得迪莫斯根本冇重力噶。 我个仪器显示重力大过地球十倍啊！ 救命啊！救我啊！ 有人困咗喺入边啦！ 救命啊！求下你哋快啲救我啊！ 我侦测到好似有股神奇嘅磁力将圆顶吸入去矿井咁样啊！ 到底点解会咁嘅咧？ 啊！派救生艇去救佢啊！ 冇时间啦， 阿童木你去边啊？ 矿井好快就会冧噶啦， 唔准去啊！嗰度太危险啦。 机械人嘅责任系要保护人命，你教我嘅。 我，你讲得好啱，我哋会喺度等你发出信号噶啦。阿童木，你要小心啲啊！ 知道。 力控制了阿童木飞行啊，佢而家控制唔到啊！ 啊！救命啊！啊！控制唔到啊！啊！啊！啊！ 啊！阿童木！佢有火箭推动嘅手臂噶， 我就嚟支持唔住啦！救命啊！ 哇，好嘢啊！ 吓，机械人，佢哋帮紧我。人不是失控的了吗？ 多谢你救了我啊， 阿童木，我以你为荣啊。 其实救他的不只是我啊，博士。 你说什么话？ 哎，啊，茶水博士啊，机械人控制系统一切正常，所以解释不到他们的奇怪行为啊。 哎，咪住先啊，那些到底是什么来的？ 哦，那些只是矿场的废料，我想带啲纪念品回去给我的老婆仔女啊。 不是那些啊，我知道是这些啊。 看落是一种图案咁啊。 哦， 有船降落啊。 我是银河保安队长阿查，马上清场，我们要降落。 这个矿场哪个负责的？ 我。 我想要一张列有所有失常机械人的表。 但你而家科学部仲查紧，仲未证实咁。 我可以肯定系，而家呢个好明显就系保安问题，而我嘅职责就系唔理用咩方法，都一定要保护人命同埋财产。 你咁讲到底咩意思啊？ 喺太空唔听命令嘅机械人，只有一个解决嘅方法，就系要彻底破坏晒嗰啲机械人。只有呢个方法先可以真正保护人命同财产。 吓， 你咁嘅做法实在太野蛮啦！唔通你嘅机械人唔服从你，你就会毫不犹豫咁样彻底消灭嗰啲机械人咯？ 冇错，我会毫不犹豫。但你唔使担心，我嘅机械人唔似你嗰啲垃圾啊！佢哋无论咩事都绝对会服从我嘅命令嘅，系唔系啊，哥度？ 但机械人咁做一定有原因。 我冇兴趣知道佢哋嘅原因，你唔使再讲啦。 你唔可以破坏佢哋，佢哋冇问题噶。 咩话？ 阿图家，你想讲乜嘢啊？ 点解咁讲？ 我举起圆顶的时候，我见到下面采矿的机械人，他们不想被圆顶倒塌下来啊。 蛤？他们帮手啊？ 这件事已经不再重要了，他们违背命令拒绝采矿就是不对，所以我一定要消灭他们。 你消灭他们就永远不知道真相了。 嗯，你们有一个钟头时间找出真相，之后他们就会被破坏。 我知道真相一定在这个矿场里面的。 真是奇怪啊，光谱仪显示石头里面有未知元素， 这个会不会就是机械人失控的原因呢？ 博士啊，我这个仪器失控啊。现在地心吸力每几尺就会增加一倍，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我们会坠机的。 继续啦，一定要接近源头啊！他现在发出巨大的能量，不理点一定要接近。 博士，我的感应器感应到下面有生命反应啊。 只是剩下30分钟。啊，你们去哪里？停啊，听不听到啊？哇，我现在命令你们立刻翻转头啊！喂，要听我命令啊！喂，唉，要制止他们啊！停啊，不然我就开枪了啊！停低啊！哇，我需要过度帮手啊！机械人终于失控了，我们要破坏晒每一个机械人。 我们就快到达矿场最深处，接近迪莫斯的核心。 真是估不到他们会挖到这么深的。 听住啊，你的任务要终止。 是啊，查，你还给一个钟头我们的。 现在没有时间了，他们全部受感染。我要在所有机械人受到感染之前，将这里全部机械人彻底消灭了。 等阵啊，我们只需要多几分钟。 我给了机会你了，现在由我话事。 好难啊。 阿童木， 你快点走开啊，机械人。 不 行，你不走开我就将你变成废铁。你快点放手啊，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啊，你如果违背我的，我一定会摧毁你啊。 我不走开，我不会被你伤害他们的。 快点走开啊。 我说了不走开啊。 救我，请你救我。 啊， 你输了。 阿童木， 啊， 现在要对付其他机械人啊，啊，咁嘅，系咩嚟噶？ 啊，呢啲系咩嚟啊？ 你哋睇下，班机械人嘅转烂晒啊！ 一定系佢哋喺转发光球体嘅时候转烂噶啦， 所以佢哋转唔到落去啊！但系咩嚟嘅咧？ 咩事啊？点解你哋咁唔开心嘅？ 唔开心？你讲咩啊？阿童木，采矿机械人系冇感情嘅。 冇感情？ 阿童木啊，你问下佢哋到底知道啲乜嘢啊？ 好啊。 嗯。 班机械人话人困咗喺呢度啊。他们想救他，但是他们的转烂了，所以转不到下去，只是知道这么多。 他们根本没法狂，只是他们的紧急拯救功能启动了。 真是荒谬啊，哪会有人困在这么深的地方才行的？ 是真的，真的有人在里面的，我都一人听到声啊。 即是连你都失常啊，原来这个球体是会令到所有的机械人失常的，我一定要破坏这个球体啊。 阿查，我不会让你这样做啊。 你 救命啊，救命啊，你的激光可以救到我的，快点救我。 我的激光可以救到你。 阿童木，什么事？ 我一定要帮他啊，用我的激光。啊， 用我。 啊， 真系做到啊！佢嗰种到底系咩激光嚟啊？ 哦， 我想入去里面啊。 去啊。阿杜姆，小心啊。 在几百年之前，因为两个行星相撞，我被迫困在这个地方。那班采矿机械人听到我发出的声音想救我，但是只是得你有这个能力救到我。我现在可以回家了，跟我来，我会带你去一个其他机械人从未去过的世界。 我不可以跟你走的，我家企在地球，我要跟博士一起啊。 阿童木， 你真的不想跟我走，你要留在地球那里。 嗯， 那好啦，是这样，再见。我们会再见的，阿童木。 阿童木， 茶水博士， 咁样嘅 系咩嚟呀？博士， 我谂呢啲系某种信息嚟啩？ 信息？ 我嘅神经翻译器话俾我听，呢啲系银河语，意思即系话人类同机械人一定要学习点样共处啊，而你会促成佢哋合作噶。 我真系嘅，咁我哋应该会再见啊。 你在偷懒啊？看你的样子好像见鬼一样啊。 现在没人再敢去博物馆的了，所有人都以为里面出现了鬼魂啊。 这只鬼是用太阳能充电混合物制造的，可以用数码操控的。其实所谓的鬼都可以用科学解释的。我敢担保今次的鬼只是有光学团的机械人，所有证据都显示他是个机械人来。而咁啱最近又有光学团失事事件。我的机械人应该叫电光，不过偷他的人不是咩牛鬼蛇神，只是臭鼬鼠。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不过我不会答应的。 茶水博士啊，我们今次需要阿童木的。 你咁讲真系几得意，最憎机械人嘅警探竟然需要阿童木帮手。对唔住，阿童木今日第一次翻学，我唔想佢分心。 你头先话咩话？你竟然叫一个机械人翻学？ 阿童木有惊人嘅力量，但系而家佢并唔了解人类，所以需要同人类接触啊。 各位，今日有位新同学加入，佢个名叫做阿童木啊。 咁多位，你哋好嘛？我叫阿童木。 哎呀， 佢又系 人 嚟 噶， 佢 都系错隔篱啊！ 阿童木，我相信咁多位同学都好想知道啲你嘅嘢噶，每一位同学都好欢迎有新同学加入我哋呢一班嘅。好啦，而家上堂啦。 机械人入边有程式，你使乜翻学？你点解要扮细路仔嚟上堂啊？我哋个个都知道你个肚入边得晶片喺度噶啦。 好过你成套都是薯片啊，人家入面的晶片啊好先进的。 我家的多士罗就有先进晶片了，又不见他们要上堂。 喂，他在哪里啊？在哪里啊？在哪里啊？哇，突足双手啦，回转长靴，头盖结构，所有东西都是最先进的。我想看看你怎样活动啊，你听不听口头命令的？ 听的。你唔听嘅咩？ 你竟然想口头命令我啊！你好犀利啊！ 玉兰啊，佢唔系普通嘅机械人，佢好似人类咁有思想噶、啊。 又系喎、 啊，就等呢个怪人留低喺度同机械人做朋友啦。 哼，唔使理佢噶，佢只不过系个蠢材嚟噶咋。 吓、啊， 我哋会教识你所有嘢嘅。 真嘅？ 行啦。哎呦，留低个书包添。去咗边度啊？ 嗱， 我诶唔该晒你。 哦，哎呀，我系咪傻咗？ 我哋继续讲寻日未讲完个课题，历史单元四二七节啦。我哋系用全像摄影方式嚟教书，冇乜大不了啫。 你哋睇下，睇到瞭望台噶。 哇！ 喺十六世纪冇激光，冇技术电网，所有嘢都系靠风嚟驱动嘅。当时系靠风嚟探索新世界，不过航行嗰阵佢哋要提防海盗噶，唔止咁样添。如果突然间有风暴嘅话，首船好容易会沉噶。 有啲嘢拉住我哋手啊！放手啊！放手啊！ 小心啊！咩嚟噶？ 好啦，冷静啲啦！呢个世界上系冇鬼噶。 我从来都唔中意鬼，所以佢哋要跟住我。你一定要保护我先得啊，阿童木。 家先当人哋系朋友，头先又话人哋系一堆晶片你。 你跟住我啊！ 你咪自己吓自己啦。 讲得啱啊，你冷静啲咯。 等阵啊，你睇下个滩水啊。 好、 啊。哎呀！佢系透明噶。 根本冇可能噶。 喂，停手啊！好啦， 既然你都找到我就算啦。 你怎做到的？ 好容易啫，我有光学盾啦嘛。 你是机械人嚟噶？ 点解你喺课室度吓四部门啊？佢吓到食唔落饭啊！ 手船喐嘅时候，我差啲跌低，所以我咪捉住佢只手咯。对唔住啊，四部门，我叫做电光啊。 电咩话？ 太好啦！你识隐形嘅话，一定可以做到啲好犀利嘅事啊。 但系唔好而家做啊，你会吓亲我噶。 你学校做乜嘢啊？ 我只系周围行下啫嘛，但我见到手船，哇，就想去睇下啦，好犀利啊！我真系好想坐噶。 你好中意坐船噶？ 嗯， 系咁，我哋一齐去玩下啊！ 好啊！ 睇下，系我自己改装噶，我叫佢做航空号啊， 系风帆单车啊， 好犀利啊！ 出发啦！ 唔系啊，嗰只系踩唔喐噶，好似上台一样，只系做个样噶咋。 踩唔喐得嘅？ 理论上可以嘅，但系佢太重，冇办法离地啊。只有一小时踩100万英里先至够动力起飞噶。 原来假噶？ 我哋仍然可以试下噶，系啊。 好啊，准备开始踩啊！ 喐都唔喐嘅。 我以为阿童木够力可以做到添。 阿童木啊，你要踩快啲哦。 尽全力。 好啊！ 黐咗， 我哋都要帮手噶。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好嘢啊！我哋真系飞紧啦！ 好啦，俾佢飞啦，电光。 系。 有升旗啊，系航空号嘅旗啊， 系我哋嘅旗啊！哇，我哋嚟紧啦！哇！ 好啦，我而家正式宣布航空号嘅成员名单：阿童木、健仔。四部门，我同埋电光啊， 我都有啊， 梗系有啦，我哋系队友嚟噶嘛。 而家即管开心啦，电光，我为你准备咗一个大计划啊。 下次飞高啲啦，好好玩啊， 我哋真系识飞啦， 我哋仲飞得好快添啊。 你可以帮我哋挡风啊，四部门， 我识唔制啊。 嗱，呢啲就系听日地铁城设嘅巡游气球啊，系个庆祝活动嚟噶。喂，我哋可以参加巡游，一定好好玩啫。 好啊，去唔去啊？ 嗯， 你又点啊，电光？ 你都想我去啊？ 当然啦，你系船员之一，要一齐行动噶嘛。 我哋系队友嚟啊。好啊， 我先走先啦。 迟啲见啦， 拜拜。 你屋企喺边啊，电光？ 嗯，我唔应该话俾其他人知噶。 边个讲噶？ 佢唔俾我出嚟噶，系我自己偷走出嚟噶咋？ 做咩咁神秘啊？ 我唔讲得噶，唔系臭鼬鼠先生会嬲噶。再见。 佢话臭鼬鼠。 你玩呢个游戏玩得越嚟越熟手咯，电光。 多谢。我可唔可以攞啲啊？ 你想分翻少少啊？梗系可以啦。嗱，俾你啊，唔好话我冇送过嘢俾你个细路。 罗比达，有冇听过臭鼬鼠啊？ 有啊，数据库度有佢资料，佢个犯罪档案占咗16GB啊！哎呀，一谂到要扫描份档案我就头晕咯。 你讲真噶，罗比达，开启数据档案，我想睇下啲资料啊。 好啊，咁你洗碗啦。臭鼬鼠只系个三流流民，但系之后佢学识利用机械人犯案。佢嘅专长系将善良嘅机械人变成罪犯，利用佢哋做啲犯法嘅事。 够啦！我要帮电光治德。电光，你喺度就好啦。 睇下， 闭啦。 攞一粒啦，我玩游戏攞个。 呢个唔系游戏啊， 呢一个系寻宝游戏嚟噶，俾你啊。 电光，你要将你攞翻去先得啊！你咁做系犯法噶。 我冇啊！臭鼬鼠先生话呢啲珠宝系属于我哋嘅，听日我哋就会去攞所罗门王嘅皇冠噶啦。 你要快啲离开臭鼬鼠啊！ 不过佢系我嘅朋友啊！ 我都系你嘅朋友，臭鼬鼠系贼嚟噶，佢会令你惹上麻烦啊！你明唔明白啊？电光， 嗯，点解你对我咁恶啊？阿童木， 唔系啊，我讲真噶， 你咩都唔知道，你唔好再烦我啦！臭鼬鼠先生系我唯一嘅朋友嚟噶。 电光，我系你嘅朋友啊！喂，电光， 你话俾阿童木知我哋去偷嘢？ 臭鼬鼠先生话系游戏嚟噶咋？ 你块证明 short 咗， 你点可以周围同人讲噶？ 喂，你哋冷静啲先， 佢泄露秘密啊！ 臭鼬鼠先生，我哋玩嘅游戏唔系坏事系咪啊？ 阿童木同你讲系坏事啊，佢只系同你讲下笑啫。 真噶？ 梗系啦，我几时呃过你啊？去瞓啦，细路。 好啊，早唞啦。 哼，信任机械人嘅后果就系咁啦。听日我哋要取消行动先得啦。 我哋唔会取消行动嘅，佢哋知道我会去啊嘛。我喜欢挑战难度，一拿到个皇冠就得啦，到时就同电光讲拜拜。 我哋一定要在他再惹麻烦之前想办法阻止他啊。 你想怎样做啊，阿童木？ 冇错，我哋都可以帮到你手噶。 电光佢昨晚话过，他哋会偷所罗门王的皇冠。 咁个皇冠喺边度啊？ 系啦，或者我哋可以喺斑马人得手之前捉到电光噶，系咪呀？ 各位，我有个计划啊！ 咩啊？ 咩计划啊？ 第550届地之城节而家正式开始，一啲花车已经开始巡游啦。请各位喺花车经过嘅时候，唔好开电话同埋电子仪器。 目标啱啱经过巡游啊，而家走紧喺西北方向，佢哋去紧博物馆啊！好啦，大家打醒精神，无论如何都唔可以俾电工走甩嘅。 啊！哎呀！电工，出嚟啊！ 电工， 系我哋啊！我哋想同你倾下。 你哋讲俾人哋知啊！ 冇啊！ 你走唔甩啊，电光！我哋睇到你啦，呢啲系特别射灯，你嘅光学盾系冇用嘅。如果你逼我哋开枪嘅话，就唔使知有机会再喐到啊！ 等阵，唔系电光嘅错，系臭鼬鼠啊！ 唔使担心，臭鼬鼠先生俾咗一条特别嘅保护皮带我啊！吓， 系电磁脉动仪器，佢可以令全市嘅电力消失噶。呢条唔系保护皮带嚟啊，电光！你告翻我嘅，我唔会信你噶。唔系啊，系佢哋跟踪我哋咋。 臭鼬鼠先生话呢一次系最后一次玩呢个游戏，佢应承我之后会对我好好，我唔想做啲嘢令佢嬲啊。 等等啦！电光， 捉住个机械人，唔好俾佢走甩啦！ 我一直在等你的細路。 你 當然沒有細路你這麼好。 是這樣，我是不是可以跟朋友一起上學啊？ 你一定在這裡跟我說笑呢，機械人。 為什麼會這樣？ 我啟動裝置啦，我試過幫你的，但是你想跟學校朋友一起嘛，看看你的朋友夠不夠到你呢。再見啦，電光。 你唔好走啊！对唔住啊，你唔好抌低我一个，我唔需要见啲朋友啊！我求下你啦！ 下一架巡游巴士嘅主题就系地之城之嘅魔术啦！ 臭鼬鼠，你唔使旨意走啊！ 可能啦，不过你顾住追我嘅话，全城会停电噶。我谂你应该去追嗰个细路先啱。 你话咩话？ 电磁脉动仪器一个钟头就爆炸。 快啲去搵电光啊！ 咁彻底啦！如果电磁脉动仪器爆炸，咁地铁城嘅电力就会突然消失，咁样大家都会有麻烦，而且电光同埋所有人都会有危险噶。电光！电光！ 电光！电光！ 电光啊！ 电光！哦，佢喺嗰度啊！ 吓！喂，电光， 系我哋啊！ 我哋喺度啊！ 哎呀！喂！你系咁啊！ 再见啦，电光！ 剩下五分钟咋， 我哋要找到佢啊！ 冇错啊，啲旗啊，冇错啦！ 唔通系我哋嘅旗？ 先 弊 啦！ 你睇，佢喺嗰度啊！ 我哋唔好再去骚扰班细路啦！ 你救咗我嘅机械人，我制造电光系为咗帮人，唔系害人嘅。 我知艾比博士，不过救佢嘅人并唔系我，系佢啲朋友啊！ 俾你嘅电光， 咩嚟噶？ 吓，系航空号嘅旗啊！真系俾我带翻去啊，阿唐木。 等你翻嚟再见啦。 系啊，我哋下次会再飞高啲噶， 我哋会创造新纪录噶。 好啊，我都好想啊！ 再见啦！ 再见啦！ 再见啦！ 同学喺边啊？有人破坏紧我哋嘅峡谷，佢制造地震破坏所有嘢。唔该你哋啊，我要揾阿同学啊。 细路，你冷静啲啦。阿同学咧，佢而家有嘢做，好忙啊。你未必可以咁快见到佢噶。 系，有咩事啊？ 啊，好嘛，阿同 学。你就系大名鼎鼎嘅阿同学啊？ 啊，系啊，系啩？ 你一定要帮我哋啊！农场爷爷仲有蔬菜机械人，所有嘢都摇紧啊！ 你话所有嘅嘢都摇紧？ 系啊，地震、暴风雨同埋闪电，佢控制咗我哋嘅天气塔，而家天气真系好恶劣啦！佢仲破坏咗我哋所有嘢，爷爷话你会帮到我哋噶。 啊，系啦，细路啊，你爷爷有麻烦，点解佢唔自己嚟揾阿同学咧？ 佢可以嚟到，佢梗系会自己嚟啦。但系爷爷佢被啲番茄砸住咗。 哦，你话你爷爷被番茄砸住？细路啊，我谂你一定系发紧噩梦啦。 唔系噩梦啊，我系讲真噶。如果砸落嚟嘅系冬瓜嘅话，我爷爷就会冇命噶啦。算数啦，你哋班人咁冇用，我唔使你哋帮手啦。 唔好咁嬲啊！好，我会帮你噶，你即管放心啦。你个农场喺边啊？ 哦，哦， 哦， 我叫做美美，我哋个农场喺彩虹谷啊。 你慢慢食咯。哎，阿童木啊，你要去边啊？ 哦，彩虹谷啊，美美嘅爷爷俾番茄砸住咗，我要去救佢啊！哦 我唔想爷爷俾人笑啊，所以你听住，唔准你再乱讲嘢啊，知唔知啊？ 佢哋系我个朋友，所以佢哋唔会笑你爷爷噶。 咁又点？朋友有时都会出卖你噶，所以你唔可以信任佢哋噶。行啦，阿同木啊，你系咪识得飞噶？ 系啊。 根据资料显示，彩虹谷是祖力莫博士开的实验农场。这个实验农场拥有最先进的电脑化农场科技，例如这个环境控制塔，它是利用热波制造雨云的。但是他们今次来找阿童木到底是什么事呢？嗯， 犀利啊，祖力莫博士竟然发现了一座可以控制天气的塔啊。 没错啊，爷爷是一个科学天才来的。见唔见到嗰个干咗嘅湖啊？ 见啊！ 以前都系咁噶，冇人可以耕种，所以爷爷咧就起咗呢个塔，咁就唔同晒啦。呢度初初就好似沙漠咁，周围乜都冇，就连个旧水坝都冇水噶。但系爷爷知道要点样做，佢发明咗个塔，个塔会制造雨水，然后爷爷再制造蔬菜机械人，叫佢哋帮手。爷爷用咗好多时间，令人类同埋机械人一齐喺呢个农场嗰度生活啦。彩虹谷就系咁样嚟噶啦！ 哇，美美，你爷爷真系好犀利啊！ 我哋已经到咗彩虹谷啦，你再飞落啲啦！ 系巨型番茄，应该要整一块叫人小心嘅牌啊！ 啲番茄系爷爷嘅实验蔬菜，一个番茄可以整到100支茄汁咁多嘅。 哇！ 佢哋蔬菜机械人， 好嘛？蔬菜机械人， 佢哋收个农作物啦。 美美，快啲走啊！美美，快啲搵个地方匿埋先啦，快啲啊！ 爷爷后边啊！ 真的很危险啊！啱啱嗰次地震是最严重的一次嚟啦。 美美，冇事啊嘛， 啲蔬菜跌烂晒啦。 系啊，你个蔬菜农场而家好似杂菜沙律咁啊。 都系因为我，我哋嘅收成全部都冇晒啦。 嗯？ 因为我之前信错咗一个人，一个以为是朋友嘅人。我唔会再信任何人噶啦， 美美， 祖利莫博士，你咪喺度讲乜嘢啊？佢之前信错咗边个啊？ 嗰个人嚟呢度做嘢冇几耐咋？佢叫做加田利，系嚟打工嘅。佢好聪明，好开朗，而且仲好帮得手添。美美好鍾意佢㗎，当佢好似哥哥一样，佢哋成日糖脂豆㗎。就喺嗰晚，因为美美信任加田你，所以就带咗佢去我嘅巅峰之作嗰度啦，即係环境控制塔啦。 身份確認。 犀利啊！呢个发明对呢个世界一定好有贡献噶。 嚟啊，跟住我啊！ 身份确认。 呢度就系成个系统嘅主控制室嚟啦。吓、啊！你做乜嘢啊？呢度只有爷爷先至可以操控嘅咋。停手啊，加田你！你究竟做乜嘢啊？停手吧！唔好啊！你做乜嘢啊？喂！快啲开门啊！加田你听唔听到啊？你入边做乜嘢啊？啊！ 唔怪之得美美会咁样讲咯。咁又点啊？朋友有时都会出卖你，所以你唔可以信任佢哋噶。 加田你搵自己喺塔度，佢哋用塔嘅力量制造地震、暴风雪，仲有冰雹。究竟佢点解要咁做啊？呢度本来好地地嘅，佢点解要破坏呢度咧？ 啊啊！咩事啊？ 系加田你啊！佢开启咗地热程序啊！准在，佢咁做系统会负荷过度噶。加田，你系咪癫咗啊？ 祖利莫博士，我要即刻带你同美美离开呢度先啊！美美，要快啲离开呢度啊！啊，佢唔喺度嘅，去咗边啊？控制塔，美美。 我手啊，我已经冇办法可以再控制呢个系统啦。我去维修界面嘅时候，你哋就去地下室检查电能变换器啦。 你呢个衰人仲讲大话，明明系你令到佢失控噶。 美美啊，你咪以为呢件事系我做噶？我系想保护佢啊。我寻晚睇数据嗰阵，发现呢个系统负荷过度，而且就嚟开始失去控制啦。 系咁，点解你唔事先话俾我知？ 我冇时间啊，我要即刻控制。我用咗啲紧急措施想修理呢个系统，但系冇用，佢都系失控啊。 同谋，你千祈唔好相信呢个骗子讲嘅嘢啊！ 妹妹，快啲帮我啊！我破坏农场对我有咩好处？你仲记唔记得我同你讲过嘅嘢啊？我话你知我嚟彩虹谷嘅原因，我揾到属于我哋嘅地方，我想留喺度陪你同博士。我咁样做只系想保护农场咋，美美、阿童木，你哋要帮我啊！你哋相信我啦，好唔好？ 阿童木，你话事啦。系，我知啦。 系咁，我哋要行动啦。 美美，我一定要救你哋。等阵啦。 即刻俾我睇下彩虹谷嘅卫星影像啊！ 彩虹谷成个地区都有强烈嘅地震反应。 哦，等咪住先啦，我记得喺峡谷西北有一个弃置咗个灌溉水坝喺度 啊！你讲得啱啊，博士，我都记得嗰度有一个水坝噶。如果有暴雨，个水坝会点样噶？ 个水坝一定会裂开噶。 好啦，即刻发出紧急警报啊！ 快点啦，冇时间啦！ 嘉田你， 你打开窗口就会爆炸。 好， 你或者会冇事，但系呢个塔一定会冧。 点解啊？点解你要咁做啊，嘉田你？ 因为呢个世界一定要受到应有嘅教训。 我要全世界嘅人都知道，机械人系会威胁人类。 吓、 啊，阿童木，你嚟呢度我真系好开心。 听日报纸头条就会系连最犀利嘅机械人。 都冇办法阻止到机械人叛乱啊！机 械人叛乱？ 唔通你想破坏农场，然后嫁祸俾蔬菜机械人啊？ 你好聪明啊！你嘅聪明程度可以媲美人类啊！ 但系你永远唔系人类，你只系一部极度危险嘅机械嚟啫。 你真的好恐怖啊！ 啊，你醒了？ 我而家终于都明白，点解你咁容易就会相信其他人啊？因为机械人根本唔识得相信。 啊， 阿童木，你唔系人类，所以你永远都唔会明白被信任嘅人欺骗有几伤心噶。 博士，水坝仲有几分钟就会崩塌噶啦！ 联络政府啦，我哋要疏散草红谷同埋附近地方所有嘅村民啦，唔理大人定细路，都一定要疏散，唔系佢哋会被洪水冲走啊！ 知道。 救援直升机已经到咗机械人农场啦， 大家要快啲啊！水坝就嚟崩塌啦！ 蔬菜机械人，你哋快啲上直升机啦！ 爷爷，发生咩事啊？ 蔬菜机械人唔听我话，我叫佢哋离开啦，但系佢哋唔肯走啊！ 佢哋一定系坏咗啦，唔好理佢哋啦。 佢哋从来唔会唔听爷爷嘅说话噶，佢哋咁样做一定有原因噶。 德文、艾莉，你哋快啲过嚟啦，我哋要离开农场啦！ 啊，咪住啊，可能系因为咁啊， 系啦，童木啊。我想蔬菜机械人或者听到警报，所以知道有洪水。他们可能跟我们一样不想离开这个农场，因为这里都是他们的农场来的。如果他们要留下的话， 我都留下、 啊、 等等、啊、美美你都要走啊。 但蔬菜机械人 不用怕，我会保护蔬菜机械人的了、 啊、我信你啊。 阿童木，你想做乜嘢啊？快啲走啦！ 蔬菜机械人，听住啊！我哋要合作先至可以救到呢个农场。我有个办法，但系呢个办法好危险噶。扫描。我哋而家要集合所有蔬菜，然后就带啲蔬菜嚟呢度。你哋三个就尽量攞多啲绳嚟呢度，我哋需要好多绳啊！ 他想做乜嘢啊？ 机械人突然之间失去控制，他哋仲破坏咗个农场添啊！就连最犀利嘅机械人阿童木都阻止唔到佢哋啊！班机械人引起暴乱啊！可怜嘅祖力莫博士同佢嗰位好可爱嘅小孙女，因为今次机械人暴乱而冇命啊！ 讲大话！你唔好再喺度乱讲啊！ 他是个坏人来的，大家不要听他说的，是他破坏了我们的农场，然后降祸给蔬菜机械人的。 你，我真的估不到你会这么大命的。 我明白了，阿童我想整条水道出来引洪水去干涸的河床那里啊。 水坝崩塌啊。 咩话？ 博士，水道在农场前面有个急弯啊，你快点看看。 不是吧，那些洪水没可能可以转到那个急弯那里的。今次弊了，到时的水一定会泄出来的，然后还会淹没整个农场添。放大弯位那里啊。 知道。 真是难以置信啊。蔬菜机械人用巨型植物筑起个水坝，挡唔挡得住啲洪水啊？挡住咗， 会不会永远有人讨厌机械人啊？ 我希望不会啦。 你们这班正蠢材，如果我们由得机械人自把自为的话，这个世界很快就会被他们控制的了。 沙田，你是反机械人团体的人来的， 他们一定还会有所行动的。 只要有爷爷和蔬菜机械人就可以重新开始了。 是啊，你一定会没事的，美美。 阿童木，对不住啊，因为我说机械人不懂得伤心，我觉得你的心和爷爷的番茄一样那么好啊。 哇，看看是彩虹啊。 真的好靓啊。 我带你去看看。 这个真是一个看彩虹的好方法啦， 捉实啦。 我哋知道你喺入面啊！快啲开门啊！开门啊！ 够啦，开门啦，天马，系我啊德川啊！你知唔知你整出嚟嘅垃圾机器人抢咗个穿梭机，飞咗个月球道啊？ 于是我就决定将佢成架拆散晒，你要帮我重新制造一部，而且今次绝对唔可以出错嘅。新嘅大地机能上一定要比而家更加强，而且要更加似人类。你唔帮手嘅话，唔使知有好日子过啊！ 行开啊！ 天马， 快啲开门啦！求下你，我需要佢，因为我应承咗我嘅投资者，一定要有一个完美嘅机械人噶，我唔可以再一次从头嚟过噶，所以我先至叫你下载翻个以前 嘅旧记忆噶咋。 而家落紧雨，入嚟先至讲啦。 跟住系二人三装跑步比赛，各队伍停喺起点准备。 就稳住啦，唔使惊啊！ 紧张， 我一定赢嘅。 准备好练习嚟啦，我哋脚步要一齐喐噶。一二，系咁啦。 我哋好合拍啊！哦，喂，小队博士，唔好俾阿童木拖慢你啊！ 好难噶， 男队一定赢噶。 机械人不可以参加呢个比赛噶，咁样系作弊啊！佢会用佢嘅机械力量啊！ 冇错啊， 我哋又作弊吧？ 可以好似普通人一样咁样跑步噶？ 你哋班人竟然帮机械人讲好说话！ 喂，阿童木系我哋嘅朋友。 呢个比赛系人类玩噶， 唔好理佢哋啊！我哋都有权利参加比赛。 你觉得啱啊？ 各队，各就各位， 各就各位，准备。 我输紧啦！ 我哋打败咗机械人啦！ 阿童木，我哋要跑快啲啊！ 好啦，回杀啊！ 一，我哋赢唔赢得到啊？ 得嘅。 杜比，成功咗啦！我哋赢咗啦！阵间要话俾天马先生知啊！ 佢点解冇嚟噶？ 阿童木，阿童木啊，你做乜嚟啊？发生咩事啊？ 系杜比啊！ 到底发生咩事，大地？我俾咗思想你，送咗一个纯洁嘅心俾你，点解你会变得邪恶噶？睇下你嘅记忆会唔会有咩线索先？ 人类有生日，我谂你都想有噶。 哇！我可唔可以拆开佢噶？ 你拆开佢啦。 系地图集喎。哦哦， 由太空睇嘅地球就系咁样噶啦。 好靓啊！ 有朝一日，大地啊！我哋一起去月球，然后回望地球。 爸爸，爸爸， 你叫我做乜嘢啊？我好忙噶，我唔系已经寄咗好多礼物俾你噶啦咩？ 系，但系我 唔好阻住我做嘢啊，知唔知啊？ 但系我为咗你画咗幅画，系我哋两个人嘅，你睇下。你一啲都唔在乎。 耶！大地啊，今晚你想去边度捣乱啊？ 上个月球，我哋袭击太空中心，抢穿梭机，德川嘅穿梭机。 估你唔到啊！我哋喺月球啦。 我想你讲清楚，你真的想我恢复晒所有记忆，唔理好定坏？ 你咁讲系咩意思啊？我对待呢个机械人就好似对待亲生仔咁样噶。 我明白啦，佢唔知道自己咁做有咩后果， 佢唔知道你对佢充满愤怒。不过当佢有咗我俾佢嘅力量，佢就会明白一切。 陈水博士啊， 咩事啊，阿童木？ 你识唔识一个叫做杜比嘅人啊？ 我好似有啲嘢喺厨房度煮紧噶，我要去睇下啊。 你到底是边个？ 我真的好担心佢会记翻你以前嘅事啊！ 佢想做乜嘢啊？ 衰人啊！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大地， 睇嚟冇咗我，你哋班人都好似玩得好开心咁啊！ 我哋几个仲以为德川佢将你拆散咗啊！ 佢系啊，不过有人帮我进行咗改良啦。 真系嘅，睇过先，系盔甲，犀利啊！佢哋将你变成战斗机械人啊！我谂你一定有新嘅力量啦。 是啊，我哋可以尽情咁玩下啦， 或者去你一直想去嘅地方啦，不如去德川屋企捣乱咯。 呢个主意唔错啊，一谂起佢个样子，我就嬲到忍唔到噶啦。 忍住就今晚啦。 到底发生咩事啊？ 大地，你冇事啊嘛？ 我梗系冇事啦， 这充满力量啊！我系地球上最强嘅机械人，我叫阿多拉斯。 睇嚟系电单车党，所有人都受咗轻伤。我哋而家要送佢哋走啦 ，over。 诶，多华斯啊， 博士， 我听新闻讲话今次破坏系机械人做嘅，系咪真噶？ 今次可能系一个有思想嘅机械人做嘅，好似你嘅阿童木咁，所以我一直都同你讲，放佢哋周围走系好危险噶。 阿童木肯定唔会咁做嘅。 你点谂系你嘅事啫，但系点知天马博士喺佢嘅体内？ 多华斯，唔好再讲啊！ 我唔明白。点解会有机械人抱住想伤害人类嘅谂法噶？ 德川嘅公司要为自己嘅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寻晚一个机械人袭击德川公司旗下嘅化学工厂，引起严重破坏。根据目击者嘅消息透露，个机械人当时自称阿多拉斯。 机械人会袭击人类？ 我话佢哋全部都系想袭击人类嘅。 好欢姐，我打中啊！ 咪咁啦！ 快啲嚟啊，机械人！你够胆咪试下打我哋啊！ 我打你哋对你哋唔公平啊！ 剩一部好胆鬼啊！ 我爸爸话应该拆散晒所有嘅机器，因为佢哋只会带麻烦俾人类噶啫。 系咁，你哋咪拆晒所有嘅机器咯，譬如车啊、电脑啊。 电脑唔系机器啊！ 呢个机械人真系蠢啊！ 惊佢啊！要忍住，唔可以还手。 德川公司在月球成立的月球矿场是现时德川企业的总部和盈利最高的前支离。这个矿场位于地下1500米深，每年出产的矿所产生的能量足够提供给整个地铁城。 由太空看的地球就是这样的了。有朝一日，大地啊，我们会一起去月球，然后回望地球的。 我听老师讲你的成绩好好，真的好啊！我想你听日在董事会演讲，到时你要知道公司所有的资料的。 那个机械人阿多拉斯，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攻击这间公司的？ 唉，我怎知道，可能只是我的竞争对手因为妒忌我而这样做的，他们不跟我斗的。 会不会是因为你以前做的事？ 总之这件事你不需要去担心，准备好听日的董事会的事就可以了。 我会做足准备的。 喂，机械人，你 你想唔想同我哋玩接波游戏啊？ 嘿嘿嘿嘿，抢机下人， 系啊！ 乜你唔系好中意橙嘅咩？对身体好有益噶。 快啲掟个橙俾我啦！我同你哋玩。 系阿多拉斯啊，你就系佢哋要揾个坏人啦。 佢哋会炸烂你噶。 炸烂我？ 哎呀！ 你系边个炸边个先啊？ 啊！阿托拉斯， 你哋最好跑快啲嘅， 停手啊！ 你同我行开， 我唔会俾你伤害任何人噶。 哦，我知啦，你系阿图莫系咪啊？点解你要做呢班人类嘅扯线公仔啊？ 我不是他们的扯线公仔啊，人类和机械人可以做朋友的。 朋友又是啊，你被人类洗了脑了，但是我可以将你修理好。全人类都是敌人。 不是这样的，他们制造我们的。 我会令他们后悔制造我们出来的。你知吗？我啱啱发现咗一件事，暂时就放你走。 吓？ 就系你同我有非常相似嘅地方，我哋可以话系兄弟。 等阵啊，系咩意思啊？哇！你睇，我而家揸得好好啊！想不想看啊？来啊，看我吧。 我今天会迟点回，杜比不用等我了。 啊，你醒回了。 发生什么事啊？ 你休息一下先啊。 知不知道是谁控制阿多拉斯 啊？不要说了，他现在还没复原啊。哎，阿图莫啊，你先睡下。 没有任何人控制阿多拉斯的行动的。是他自己决定这样做的，因为他讨厌人类啊。 阿杜拉斯都是一个有思想的机械人，好像你这样。不知道他是不是都由天马博士制造出来的呢？ 够了，杜拉斯，阿杜很累的了。来，我会帮到实施。 好了好了，你推我了，我行紧啊。 他说天马博士？ 这个简直就是本世纪的人类最可怕的恶梦了。拥有自由意志的机械人终于开始袭击人类了。 是那么阿童木他会怎样？虽然有人说他不会这样做，但是谁可以保证这一点啊？一定要将他完全毁灭。 毁灭机械人！ 所有有思想的机械人对人类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来。我们为了保护人类的安全和未来，一定要消灭所有的机械人。 阿童木。 茶水博士，机械人拥有心真是一件错事来的。 不是，我不觉得是错的。问题不是在机械人那里，只是人类的有天而已，没事的。 他们怕我？ 因为他们一点都不了解你。 等董事会看到你的表现之后，他们就会订购一批全新的机械人。 到时你的帝国就会有更多的指纹。 你刚才说什么话？ 各位先生女士，欢迎未来的职员机械人大地。 快点走出去演讲啦，好像彩排那就可以了。 知道了。 多谢各位，我很荣幸有机会可以站在这里，但是可惜我不可以为在座的人工作了。 你刚才说什么话？ 为什么他说了？ 因为这间德川企业过今天就会正式玩完。 你做什么大地？你的线路是不是坏了？ 咁多年嚟，我睇住你点样虐待机械人，尤其系对我。不过一切会喺今日完结。 你究竟系咩嚟噶？你系边个啊？ 我系一个会破坏你所有重要嘅嘢嘅机械人嚟。 你一定系阿多拉斯嚟啊！ 冇错，咁你终于都发现啦。 快啲嚟啦，杜比！等我睇下你可以点样对付一个咁愤怒嘅对手。 我系多华斯， 阿多拉斯对德川总部作出攻击， 马上谷就攻位。 好，系阿多拉斯啊，马上攻击佢。 接管嚟啦， 直接击中啊！可会 就系咁咋？ 撤退啊！呀，快啲！ 呀！阿童宝， 你咁做系无补于事噶。 乜嘢意思啊？ 我哋可以教人类点样了解机械人。嚟啊，我创造者茶水博士可以帮手噶。 茶水博士，原来佢系咁样话你知嘅，小朋友，你根本唔知道自己真正嘅创造者系边个。 吓，我真正创造者？ 阿多拉斯非常之强，杜比出手啦，唔系你就会被毁灭。 你讲大话，我创造者系茶水博士。 随便你啦，根本同我无关。还手啊！ 因为我根本不想跟你打。 你说不想？ 阿多拉斯，阿多拉斯， 上面啊！ 好对唔住啊！ 仲系唔想同我打啊，蠢材！ 冷静啲啊，阿德拉斯，我唔想同你打。 冇问题啊，咁我就破坏其他嘢啦。 唔得嘅，停手！ 终于出手啦！ 杜比， 天马博士， 杜比，杜比，看不看到我啊？ 他就是我的创造者。 你还在这等什么啊？起身再打我吧。 起身啊，杜比。你有足够的力量的，运用它，快点啊。 水博士，他真的这样跟你说？你知不知道你真正的创造者是谁啊？ 啊，我真正的创造者阿朵拉斯。啊， 杜比， 想 办法制止啲机械人出嚟再搞事啊！ 啊，唔好意思啊，先生， 唔系所有机械人都唔好噶。如果今次唔系有阿童木帮手嘅话， 阿童木 佢嘅力量太大啦，佢可能先至系最恐怖嘅机械人啊！边个知道佢之后会做啲乜嘢啊？所以我喺度建议毁灭所有有心嘅机械人，仲有电脑啊，一个不能消灭。 够啦！我比任何人都清楚阿童木嘅，就算你一只蚂蚁，佢都唔会舍得伤害嘅。希望佢真系唔会啦， 博士，拜拜。 啊，阿童木啊，你而家谂住去边啊？ 我谂住翻学啊。 对唔住啊，你暂时唔可以翻学住啦。 但系我 听我讲啦，阿童木，而家出边好多人都好惊你噶，所以你留喺度好啲噶。我都系为咗你好噶咋，希望你可以明白。 我想同我啲朋友一齐啊，我好想可以翻学啊。 阿童木啊， 博士，如果我唔翻学嘅话，佢哋一定会好担心我噶。我应承同佢哋练习火箭球，我系唔可以讲大话噶。 啊，咁好啦，阿童木，你去啦。 啊，多谢博士。 你入嚟之前完全冇谂过要敲门嘅咩？ 天马，帮我收你。我要变得更加强。 你不可以靠晒我，我只可以提升你的力量。 你快点用手，我要同阿童木拳斗，一定要。 你哋见唔见到啊？啊，咁嘅，啲人到底去晒边度啊？啊？健仔，有咩事啊？点解课室冇晒人喺度嘅？ 因为唔够人翻学，所以唔使上堂啊。 我哋都好想上堂噶，但系我哋嘅父母唔俾我哋翻学啊。 而且周围都系警察，佢哋而家同老师倾紧啊。 系咪同我有关噶？ 阿童木，我相信件事同你冇关噶。 我哋要走啦。我哋几个都系偷偷地走出嚟睇下你噶啫。 多谢你哋啊！你哋对我真系好啊！ 唔使咁客气嘅，我哋系时候走啦。唔知几时先可以再翻学咧？ 等埋我啊！ 对唔住啊，阿童木。 你系？杜比，等阵啊！ 阿多拉斯，你以后都唔使再担心阿童木啦。 我有个问题， 问啦、 啊。点解你制造我出嚟啊？系咪为咗钱？ 我根本就唔在乎钱。 系咁，到底点解啊？唔好话俾我知，你系为咗令德川开心啊！ 梗系唔系啦，不过我对佢简直系另眼相看，因为佢同我真系好相似啊！ 呢度好熟口面啊！我觉得我识你噶。啊！天马博士，呢张相咁特别嘅。啊！ 我嚟之前查过关于你啲嘢，因为你寂寞，所以制造阿童木。但系你好快就对佢厌倦咗啦，系咪咁样啊？天马， 静啲，你嘈住我啦。 德川先生冇办法同机械人相处，而我就冇办法同人类相处。 你到底是哪个来的？ 杜比，过来我度啦。 天马博士，你今天又要做事啊？ 是啊， 一定要去。 我还有很多事做，你要体谅我啊，杜比，因为那些机械人真的很需要我的。 我觉得你现在喜欢机械人多过喜欢人类啊。 怎会呢？ 其实你可以教我所有机械人的事的。 迟点啦。 阿童木， 我有个感觉，我以前是住在这里的。我记得一个叫做杜比的男仔啊。 你个蠢材啊，阿杜拉斯是一只怪物来的。 是怪物，真是荒谬啊。你之前啊，唔系话过好想要呢个机械人嘅咩？ 杜比，佢究竟发生过咩事啊？ 啊，终于你要讲啦，阿童木，而家系时候要讲俾你听一切嘅真相啦。 我将你另一个机械人嘅记忆入咗去阿多拉斯嘅记忆度。他现在周围这么惹麻烦，那都是因为你以前对他太差而已。 蛤？这个是我的错啊。 他是专登反叛来激你的，什么你不知道什么蠢材。 阿童木，其实你是照着一个叫杜比的男仔做出来的。 我？ 天马博士在制造你的时候，他将杜比的记忆和感情都输入了给你。你知道吗？你是他最出色的机械人。 我要用科学部所有资源制造一个和传统不同的机械人，他是一个全新的机械人。这个机械人会有心和有灵魂，是一个近似人类的机械人。 这个有心有灵魂的机械人计划用了很多钱，但这个计划一切的资料就只有天华博士一个人才知道。其实有很多科学家都怀疑他的能力，不过天马博士最后都完成了这个机械人。天马是根据一个男仔而做。 杜比， 计划完成，天马就将机械人带回家。我想那个时候应该是天马博士最开心的时候了。 为什么这样说啊？ 你站在那里，天马，阿多拉斯并不是那么反叛的，他会服从我，听完我的话的，他需要什么我都给了他，我不断改良他的，而且我又给最好的东西他。 你快点走啊，德川，你的行为简直令我作呕啊。 你件事一日未解决，你都不用再打发我走啊。 聪明的天马博士之后不知道为什么精神失常，而且他的病情还越来越严重。他竟然去科学部纵火，然后还带走所有机器人的数据，跟着消失了。他消失之后，科学部需要一个新部长，于是我就接受了这份工。我无意中发现我可以继续他的计划，而且还在烧到熔熔烂烂的大楼里找到一个关闭了的机械人。天马给了个心和灵魂他，所以这个机械人很特别。我决定不理用什么方法都一定要重新启动他。在最后我成功了，但个机械人就失去了所有的记忆，他拥有的是一个新的生命。既是这样，我决定要帮这个机械人改个新名，就叫做 阿童木。 不用怕，他们只是昏迷了。我现在给你多一次机会， 俾多次機會我？ 呢個係你制止阿多拉斯嘅最後機會啦！ 你令我諗翻起以前。 茶水博士，系咁添啊！博士点解要关闭我啊？ 我唔知啊，阿童母，但我知你对佢好重要。 好重要？咁点解佢要关闭我啊？我想知啊！我真系好想知啊！如果佢冇制造我，咁呢个世界系咪会好啲？ 你咁谂就大错特错啦，阿童母。虽然我唔知道天马博士点解要咁做啊，但我一定会陪住喺你身边。我冇后悔到重新启动咗你，我觉得启动咗你系我一生人做得最啱嘅事嚟。 多谢你啊！ 我而家先话俾你听呢件事，真系好对唔住啊！咩事啊？ 博士，阿多拉斯而家攻击德川嘅太空中心啊！ 咩啊？ 喺月球穿梭机入边，你快啲翻嚟啦，博士！我而家接你啊！ 我都要跟埋去啊！ 唔得啊，唔好易啊！ 博士，人类一定会因为呢件事而讨厌所有机械人噶。我唔想佢哋讨厌我，所以我要阻止阿多拉斯啊！ 跑快啲啦！你哋班侮辱嘅人类，快啲走啦！ 都是因为阿多拉斯， 你个衰人啊！你竟然够胆咁样对我，你当我系乜嘢啊？我话俾你知啊，我唔系一个普通嘅程式机械人嚟噶，我同佢哋系好唔同噶，我系有心脏同埋有灵魂噶。 阿多拉斯，快停手啊！ 乜你以为你可以阻止到我咩？你这个想法太天真了， 大家过来这边啦，快点啊，穿梭机在那边等着的。 你因着心脏病发了，茶水 天马 阿童木，我的新武器是不是很犀利啊？ 机械人要同人类学识点样？ 收声！ 乜你嘅力量系得咁多嘅咋？ 天马，点解你要对阿童木做啲咁过分嘅事啊？ 唔过分啊，我一直都只系测试下道比啫。 测试佢？ 讲得冇错。 点解？ 你知嘛？因为机械人就是未来啊！我令杜比同阿多拉斯敌对，就是想测试杜比有冇能力带领我哋。 你真系走火入魔啊！你咁嘅思想系唔啱嘅。 你呢种人都唔需要明白我嘅思想啦。 点啊？唔喐得啊？冇晒能量啦！啊！我唔得闲再同你玩啊！ 重力系统负荷过重，重力系统负荷过重。 阿多拉斯，制造你是我一生人最大的错误，我现在要亲手解决你。 不要这样啊，你们两个不要这样 啊。他不肯服从我啊。 你错了，那是因为你这么多年来对他都不好，还有你不明白阿多拉斯的。他不肯服从你，可能是因为你不尊重他啊。 收声啊！ 不好啊，多拉斯！ 求你不好啊，不要求我啊，德川！你看看我现在是怪物啊，但是谁搞成我这样啊？话我知是谁啊？ 够了！ 太迟了！ 救我啊！求下你救我啊！ 我只手棘住咗啊！阿多拉斯， 我记得啦。 如果喺太空睇嘅地球就系咁样噶啦， 好靓啊！ 我哋迟啲一齐去月球回望呢个咁靓嘅地球啊！你话好唔好啊，大地？ 哦，你应承我啊！ 我应承你。 我哋终于都做到啦！ 唔好咁做啊！ 我都唔知点解我会嚟呢度，可能系因为我想重拾翻我哋以前嘅回忆咧。 大地，大地， 唔好叫我大地，我而家叫阿多拉斯。人类是不会明白机械人的，他们永远都不会跟机械人和平共处。但是除了你之外， 阿多拉斯， 估不到会这样啊，的确令人大开眼界，阿多拉斯强过你，但你打败了他，我真的觉得很安慰，我们迟早会一起统治世界。 我不会跟你一起的。 错，你会的，这个是我制造你的原因，杜比。 不是啊，我不是杜比，我是阿童木。 啊，一时讲错，不好意思。我哋迟啲再见啦，阿童木。 我而家只系需要一个机会就够啦。我会好好咁对佢噶，俾多次机会我啦，求下你啦， 博士，我揾阿多拉斯，我知道我可以救佢噶。 阿童木，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得到噶。 今日又要加班啦，我帮你叫架车嚟啊！你都可以叫阿桃木带你飞翻去嘅。 主业坐啊，我都冇谂过呢个方法添。不过我想坐新货车多啲。 喂，你系边个啊？哇！快啲，快啲！ 破坏呢种行为实在太好啦！我嘅破坏已经升华成为一种艺术啦！喺三个星期之后，你哋就可以欣赏到我最出色嘅艺术品啦！ 到底佢系边个嚟噶？ 欢迎嚟到高山站。请注意，六区范围只限货物起卸。 地铁城嘅新思考机械人已经融入咗当地人日常生活嘅每一个部分，新嘅地铁城铁路都会系其中之一。我哋好快就可以亲眼睇到地铁城嘅第一列机械火车啦！火车上边冇工程师同埋驾驶员，所有嘢都系由火车控制。 嗯， 茶水博士做咩啊？乜你唔系好期待今日嘅咩？ 虽然我系好期待今日。但上次之后已经过咗三个星期。 人类咁鍾意担心嘅。 咁多位先生女士，呢一架就係识思考嘅火车。呢架火车将会令人类未来发展嘅步伐进一步加快。佢就係霓虹光号。 霓虹光号同其他火车唔同嘅地方，就系佢有感情、有个性，同埋识得自己思考嘅。我谂佢一定系非常专一噶啦。茶水博士，你对新嘅机械人有咩睇法啊？ 我好兴奋啊！有咗佢就可以证明到机械人唔单止系啲零件咁简单，霓虹光号可以带你去到目的地，同时佢亦都会享受旅程。佢既系一件交通工具，亦都系旅途嘅朋友。 你认为机械火车以后会唔会流行呢？ 流行我就唔敢讲，但系机械运输业嘅未来将会由今日嘅霓虹光号起步作为一个起点。 咪喐，举高双手。 好啦，加藤，你嗰场小丑戏已经玩完啦。虽然我唔知道点解你会去袭击科学部，但系我会查出嚟嘅。 当霓虹光号引发出最严重嘅火车事故之后，你就会明白点解我会咁做嘅咧。 咩事啊，多华师？ 你嘅提示好准确嘅，茶水博士。我哋捉到袭击科学部嘅人系你以前嘅员工加藤啊！ 警察已经捉到佢啦，咁太好啦。 我哋两个而家就可以轻松咁睇下霓虹光号嘅先进功能啦。 一个云你那雪糕， 多谢雪糕机械人。 唔使客气。 好啦，再见，拜拜。 哎呀！你竟然整污咗我件名牌衫，你知唔知洗呢件衫要几多钱啊？ 对唔住啊。 呢件衫我布料好贵噶，由月球嗰度运过嚟噶。 唔好意思，墨冲放射状擦色，再喷上蒸汽，新嘅一样。霓虹光号清洁科技，乐意为你效劳。 哼，算你好彩啦。 喂，你可唔可以打扫房间噶？ 唔得啊，我唔会抹窗噶。 你以前放弃画画、雕塑嘅发展，转而加入科学部，但系你又秘密制造炸弹。喺期间你又唔收人工，又冇特别要求，你到底有咩目的？点解要咁做啊？ 因为系艺术。 吓、啊！ 宇宙被创造，然后又被人破坏，所以破坏就系最极致嘅艺术嚟啦。 咩话？你炸烂建筑物系为咗艺术？ 冇错，而我另一个杰作将会好快破坏霓虹光号噶啦。 你系话？通知控制中心，快啲啊！ 想知道火车行程，请按或者讲一字；想知道方向，请讲或者按二字；要联络接线生，请讲或者按零字。 你发生紧急情况啊！ 请等一阵吓，奥林啊，系十六号线啊，佢话好紧急噶。 喂， 你架停车啊？ 你系咪傻噶？你以为自己系边个啊？我系警察总长啊！你哋听住啊！我哋收到情报，喺第一条隧道有炸弹啊！你哋快啲停车啊！ 霓虹光号，呢度系操作中心，唔好驶入第一条隧道，要即刻停低。 唔得啦，站长，如果而家刹车就会不堪设想。 入口度有炸弹啦！ 我会逐渐加速，尝试驶过去。 射机坏咗啊！ 霓虹光号报告状况，请答话。霓虹光号，请报告状况。 再试下啦！ 咁样做都冇用噶，长官。通讯线路冇反应，霓虹光号只可以靠自己啦。 佢一定要付出代价嘅。 伟大嘅艺术家就要留低伟大嘅作品。今次之后，我一定可以名垂千古嘅。 你有冇事啊？ 我的身体冇事，但精神上有少少吓亲，多谢慰问。 人类嘅耳仔听唔到车厢外嘅声，不过阿童木就听到爆炸。 冇错，我同控制中心失去联络，有嘢喺度影响紧我嘅电磁输出。我尝试过追踪，但系未有资料。 会系咩呢？ 如果系电子寄生虫嘅话，会破坏佢嘅系统噶。 讲得啱啊！只要佢哋上载你嘅系统，就可以将你完全控制住。系啦，霓虹光号扫描所有车厢，睇下有冇寄生虫匿埋啊！ 帮我扫描车厢嘅时候，车厢就会变到好黑暗，我怕会吓亲车厢嘅客人。 有道理啊，我哋尽量唔想惊到啲乘客。 嘿，我哋话系灯光表演咁咪得咯。 咁多位客人，而家系霓虹光号嘅特别娱乐节目时间。为咗令旅途更加愉快，我哋会为大家带嚟特别嘅音乐镭射表演，请各位坐好，静心欣赏。哇， 好特别啊！ 爸爸，你睇下，好似彩虹啊！ 正在扫描车厢，侦测到危险。 就在这里啊， 在餐车入面。 阿童木准备好未啊？ 去啦。 呢个系寄生虫， 唔系啊， 只系一个投射器嚟， 一定有办法可以同火车联络到嘅。你哋再努力啲啦！而家火车上面有900个乘客噶，除非可以制止到加藤嘅阴谋，如果唔系，所有乘客都有危险噶。时间无多啦， 啊！ 欢迎你哋嚟到我嘅大计嘅第二个阶段，充满艺术天分嘅我已经将一个超加速病毒收埋喺扫描器揾唔到嘅地方。佢会令呢个火车一直加速落去，直至佢完全失控为止。 弊啦，火车就嚟撞啦！ 我嘅速度增加紧，我控制唔到。 要再扫描一次啊，去揾嗰个超级病毒出嚟。 冇时间啦，我好快就会到达 U 型湾，专家嘅速度我会出轨。 唔可以俾公事发生噶，我哋要令乘客安全，一定有办法令你减慢嘅，我哋要谂佢出嚟啊！ 不如等我出去车厢外面啦，我同你合作嘅话，一定可以令七六唔出轨噶。 冇可能噶，我开得太快啦。 我哋要试下呢个方法，阿童木用微型发射器同佢联络啦。 好， 已经冇时间啦。我哋接近隧道噶啦！ 阿童木，我嘅车辘离开咗路轨啊！咁冇用噶！ 唔好放弃啊！ 我要返车啦！ 你实得噶，阿童木。增加驱动力，但要保持稳定。 茶水博士，霓虹光号过咗弯位啦。 做得好啊，阿童木，安全啦。 我哋联络到啦，先啦，回复精神。 好啊，唔该。 我哋一定要同心合力先得啦，实有啲线索我哋冇留意到嘅，可唔可以再扫描多次啲病毒啊？ 我已经用超先进光线功能喺车厢入边扫描咗几次，但系仍然冇发现啊。 我要揾阿图木倾下。 系红光号请走啊，乘客系咪安全啊？ 都话先，啲乘客安全啊。 架火车会出事噶，我啱先电咗赖个掣。 你话火车会出事系咪真噶？ 快啲停低个火车啊！ 系啊。 咁多位乘客，请大家留意。头先我哋喺驾驶嘅时候遇到技术上少少问题，但系而家已经解决咗，请大家可以安心休息，坐翻喺自己嘅位置。我哋唔会令你哋失望噶。 你听到阿童木讲咩啦？佢之前都冇令到我哋失望啊，而今次咧都系一样，唔会有事嘅。你回去之后呢，你记住跟你朋友说啊，你在火车上面遇到阿童木之后你们发生的经历啊。 原来超级病毒令火车出事之前找到他出来啊。 节目因为突发新闻而要中断，一架失控的火车现在正前往地铁站，在18分钟之后可能会有车祸，请附近的市民马上疏散，现在只剩下17分钟。 阿仔博士啊，雷洪光号已经去了地铁站了。 我要去那边的，我们的城市发电站就在正地铁站隔离 啊，那快点整停火车啦。 我们连加慢速度都不行啊，我最后一个弯位出轨嘅，就会冲入去发电站噶。 唔可以咁样噶，你都知道发电站输出嘅能量有几多噶啦。如果爆炸嘅话，成个城市都会冇噶啦。 咁多位乘客，阿童木谂到个方法可以俾你哋落车。阵间大家离开嗰阵，请大家跟住人流咁行就可以噶啦。 佢讲乜嘢啊？咩人流啊？ 我赢过你支接力赛噶。 咁好啦，就由你嚟带头啦。 哎呀，你睇， 而家有一架特别快车正前往地铁城方向。 吓，安全啦！ 我哋到咗地铁铁道侧线场之后，就会马上到达一段平行嘅路轨，到时两架火车就可以并肩咁前进。我嘅门会打开，另一架火车会勾住我。要在这个时候跑过对面的火车道，但是你们的时间只有60秒，希望你们可以跑快一点。 我们要在霓虹光号赶上我们之前到达第二条路轨啊，在那里啊，如果他一直这样加速呢，就会撞在我们那里了。我加速紧的了，但是没办法可以再超前了。糟了，要撞了，看着我们加速紧了。 到时要分开啦。好啦，要乘客准备好，佢只有60秒，而家开始。 你都要走啊，博士？ 唔得啊，我唔走得噶， 我要令佢安全 一齐啊。 我哋太快啦，就会撞噶。 大机， 哎呀，哦，好彩冇事啦，唔该晒。 唔使客气，对唔住我赶时间啦，要飞啦。 阿童木， 好，霓虹光号，而家只剩翻两个机械人咋？ 我哋一齐努力噶。 好，搵个超级病毒出嚟啦。 但是我们已经找了很多地方，再找下去都没用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到它出来的。 还有一个方法的，在下一个弯位我可以转移重量，在一个没有人会受伤的地方撞位。我并不重要，最重要是那些人没事。 不可以这样的，人和机械人我都要救啊，再齐一次咯。 但是寄生虫是你没办法侦测到的地方的嘛，小丑是这样说 的。是啊，我都记得啊。 充满艺术天分的我已经将一个超加速病毒收埋在扫描器找不到的地方。 没错，是啦，有一个地方扫描器是扫描不到的。扫描器不可能扫描自己，所以超级病毒一定是在扫描器里面。看到了，但是情况不乐观。 博士，我找到超级病毒了，但是啊。 咩话？你找到超级病毒啦？ 佢成功咗啦！ 你睇下，架火车仍然高速前进。 发生咩事啊？点解佢冇减速嘅？佢再系咁驶埋嚟，就会撞向发电站噶啦。 我知道啦，等我嚟啊！ 马同步，你可唔可以拆散佢啊？ 冇时间啦，博士，29秒后爆炸啦！ 马同步，小心啊！ 我哋系机械巡逻员，我哋已经清理隧道，你可以带炸弹飞出去。过紧嚟，哇！加油啊，阿童木！ 阿童木啊，最短嘅路程系穿过地铁站嘅商场啊，喺马里奥商场转咗，然后飞上去啦。 呢边呢边啊！佢嚟啦，快啲！哎呀， 阿童木，前面有障碍物啦！ 所谓杰作，似乎完全失败咗咁啊！ 请问我可唔可以要一杯水？ 阿童木，我哋揾紧你啊！ 我担心霓虹光号啊，佢应该嚟到呢度附近噶。 你唔使担心，你个朋友冇事啊。 快充 模式， 系 啦，你哋可以叫一个人类工程师嚟驾驶我噶。 喂， 等等啊， 坐前面啊！ 睇嚟大家都冇事喎，有阿童木同霓虹光号咁嘅机械人帮我哋，我哋嘅未来一定会发展得好好嘅。 车，开车。 喂，唔错喎。 系啊，呢个机器人个样仲好过你多多声啊。 开车，开车。 你哋听唔听到啊？咪生人唔生胆啦！我拆晒所有零件同电线，你对机械人已经冇晒生命噶啦！ 开车，开车， 可能系声音组件坏咗嘅啫，或者系因为仲有少少电啦。 今日一定会好好玩的。阿童木同玉兰，你们是今日的大哥哥，记住要帮手看住啲一年级生啊，唔好俾佢哋走失，知唔知道啊？ 系啦，小朋友，你哋想玩啲咩游戏先啊？ 我要玩死亡船樽， 我要玩恐怖大眼， 我要玩天上地转啊！ 喂，翻嚟啊！我哋 今次 去动物园度玩先啦。即奇，你是不是一年级生嚟啊？你最喜意玩咩游戏啊？不如我带你去玩啦。 算数咯，我唔玩咯。 哦，系咁，你肚唔肚饿啊？想唔想食雪糕或者棉花糖啊？ 我唔肚饿啊。 你有咩事可以话俾我听？ 就算话你知，你都唔会明噶啦。阿童木，我求下你俾我整下啦， 俾我帮你咯。哦，即奇， 帮到我噶。 咁多位，你哋嘅朋友即奇好似唔开心咁啊，唔知咩事啦？ 佢话佢个机械人朋友突然唔见咗啊！ 我谂佢朋友一定系俾机械魔方食咗啦。 听讲最近好多机械人俾人食咗啊！ 喺机械魔方趁佢哋瞓着嗰阵食咗佢哋啊，食到只系得翻螺丝咋。 你唔好傻啦，费迪，你成日睇得太多电视啦。 我哋要睇住即奇先得啦。 开车，开车。你喺边啊？你咗边啊？ 开车！ 十尺高，有一隻红眼，这个机械人的脾气还很差添啊！ 咩嚟噶？佢身体睇落系由好多机械人零件组成噶，即系一张影像，输入主要机械人控制数据库啦。 知道。 将佢嘅零件同过去十年制造出嚟嘅机械人对照一下，我想要佢编号同埋日期。 知道。 佢只要一揾到金属就会吞落肚，跟住佢嘅身形就会变大， 佢嘅力量亦都会越嚟越大啊！ 各单位注意，怪物而家去紧游乐场公园。请即刻离开公园， 你哋唔使惊嘅，跟住我唔好走失啦 吓！唔使惊噶，我会带你哋离开呢度噶。人唔见咗，即期唔见咗。 各单位准备就绪，可以攻击了。 等阵，唔好攻击住先。睇下，吓，系阿桐木啊！ 冇再反抗啦，你已经被包围了。 茶水博士， 分析已经有了结果，我将报告转送去转银幕。 好， 数据证实了这个怪物至少是由96个不同的机械人组成，我还找到每一个机械人的编号和他的出产日期。 知道了，这个机械人身上的零件全部都是来自交易过的， 而且几乎每一个机械人之前都曾经有报失的记录。 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怪物很有可能跟地下机械人偷窃党有关的。 说得对，那班人拆散机械人，将有价值的零件卖出去之后，最后就扔了机械人。 所以这个巨型的怪物是由所有被他们扔了的机械人堆积而成的。 没错，但这个机械人之中一定有一部是核心，我们要找出个核心，查下发生了什么事。 我只是去找吧。 怪物啱啱沉咗落地下嗰 度啊！开车，多华师，我接到呢个电话，阿童木发生咩事啊？ 他和那个怪物一起跌了下去那个废弃了的矿井里、啊、他们运了在地底大约有500只心的。 要去找他们？ 不行啊，那个洞附近的泥土太松软了，行错一步就会想的了。 阿童木怎么 样？跟他失去了联络啊，所有东西都控制不到啊，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只有等。 要去那里。 什么话？ 跟朋友一起。朋友，朋友， 记忆晶片，我知道了，你想给我看看你以前的记忆片段呢？啊，我认识他啊，是即奇啊。 开车，开车。 谭水博士，我是直子，我已经找到核心机械人的编号和他的资料了。 做得好啊。 他的型号是 QF65177， 所以家居机械人，他是司机，同伴都是保镖，这个机械人有武器，所以很危险的。如果他感觉到主人有危险，他会不惜一切作出任何护主的行为。 我明白了，原来你是即期不见了的机械人朋友 艾尔。 艾尔，这个是你的名字啊？ 艾尔就是这个机械人的名字。根据我们的机械人服务档案资料显示，他已经服务了富士夫妇十几年那么久了。艾尔他主要的职责是照顾他们那个6岁的独生子即期。他不单止是即期的司机那么简单，他还是即期的好朋友，他们的感情很好的。 我明白 了。另外我还发现即期的父母在10日前填了一份机械人遗失报告， 看来是机械人偷窃案。 我也是这样想，机械人偷窃党绑架艾尔，拿了他想要的零件之后就扔了他。艾尔的自动修复线路尝试跟其他机械人连接，最后就变成现在这样。 他变成袭击公园的怪物就是这个原因。 是啊，多华师、 啊、 我要告诉你，机械人是不会无缘无故失控的，他可能是荡失路，又或者是找着重要的东西。 我理得他是荡失路啊，还是找着什么东西啊？我只知道这个怪物等了三架过山车和几个机动游戏，如果不尽快搞定这件事，我怎样上司交代啊？所以我不理他有什么原因都好，我都一定要消灭他的。 我知道了，多华师。 我哋话俾博士知先得啦。 唔会话 鬼气朋友。 直升机监察的地区暂时没事发生。 多华斯啊，个怪物终于出嚟啦！ 领主啊，解除一级戒备，只怪物向住地铁城嚟紧，各大咪注意，准备攻击，一定要消灭佢啊！ 得噶，多华斯，佢哋咁做会打中阿童木噶。 查水博士，我冇办法唔咁做噶，因为我有责任保护城先上万嘅市民噶。 得啦，多华斯。 导弹瞄准目标， 发射！ 机械人偷食饼，我偷走艾尔对即奇的心。 任务完成，博大伟即刻翻返去基地。 我去带佢哋翻嚟修理，等佢好似新嘅一样。 艾尔佢好幸运啊！我都系啊！ 鱼， 准备将啲鱼切碎，然后拎去雪藏啦。 喂，点解今朝佢咁重噶？哇，犀利喎！哇，你罐吞拿鱼真系够晒大喎！哇！ 首领，你系咪我嘅首领？ 你见到阿童木喺我哋面前嘅系一个好古老嘅金星机械人， 佢会冇事噶嗬？ 我可以收你，但系佢应该支持唔到几耐。睇下我哋有咩金星机械人嘅资料先。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呢种金星机械人已经系二十几年前嘅设计啦。 呢一种金星机械人系科学部喺太空殖民全盛时期制造嘅。设计嘅原因系因为普通机械人冇办法承受金星上面嘅高温同埋大气压力，所以科学部先会研制呢一种特别嘅机械人。呢啲探索机械人有坚固嘅金属躯体，同埋配备强劲嘅液态氮冷却光线。 哇！佢弹光线可以冻结成个星球喎、 啊。系啊，如果有人指挥就会嘅。但正因为呢啲弹光线，令好多人误以为金星机械人好危险，于是佢哋就被强制关机，然后抌入海底，俾人永远遗弃。 金星机械人好可怜啊！ 因为一次失灵就可以摧毁我哋嘅星球。就由嗰阵时开始，人类就担心啲机械人拥有太大嘅力量啦。佢应该俾人识咗嘅。但根据佢感觉晶片显示，佢系可以运作嘅，直到佢俾渔网网到，先至停得落嚟。要做多次测试。 你有冇见过我嘅首领？ 你话首领？茶水博士话，啲金星机械人喺冇电源嘅情况，过咗二十年之后仍然可以运作，咁唔知道佢有冇同伴呢？好啦。呢度太暗，我咩都睇唔到啊！启动光线，水底机械人的世界来啊。 你是谁？ 我是阿童木啊，我是由人类所制造出来的机械人，跟你一样啊。 人类？不是，我们是首领制造的。 你说首领，但茶水博士不是这样说的。 过来啊，我给你看看。我们有一个兄弟去了人类世界之后就没回来了，你知不知道他去了哪？ 知道啊，他损毁了。 损毁？ 是啊，但是不用担心，我认识一个科学家，现在尽力救紧他啊。 我叫他不好，但是他不听，因为他赶着要找我们的首领。你看，这个就是我们首领的塑像。 哇！ 我们都是他制造出来的，现在我们等着他回来，然后他会说我们知应该做什么。 但是制造你们的是 阿童木，为什么人类制造你的？ 因为要帮人类和机械人成为朋友啊。 我们不明白这个概念。阿童木，你现在知道我们首领什么样子？如果见到他，请你告诉他我们想尽快开始任务。 那班机械人只是想到自己的任务，完全不知道已经被人遗弃了。 太犀利了。呢班金星机械人嘅存在充分咁样证明咗机械人出色嘅生存能力啊！而家佢哋需要嘅系领导佢哋嘅人，而嗰个人就系我啦！好快脆，佢哋就会运用佢哋惊人嘅能力，令到全世界受我控制。 机械人起立，我就是你们的首领嚟。我翻咗嚟啦，你哋可以开始期待已久嘅任务。 首领， 阿图木啊，你拍摄到嘅影像证明咗啲金星机械人喺海底继续进化，佢哋好想继续进行本身输入咗程式嘅任务，但系睇嚟佢哋并唔知道系咩任务啊。 唔知佢哋清唔清楚弹光线有几大威力咧？ 问得好啊，阿图木。睇嚟要通知警方，世界会有危险。 吓、啊， 博士讲得啱啊！佢哋俾人遗弃喺海底，一定系有原因嘅。 如果佢哋发射弹光线，就算只系一时唔小心都好，佢哋都可以冻结地球啊！ 咪住先啊！唔通你想毁灭佢哋？ 呢个系最坏嘅选择，但系我哋似乎已经冇其他办法。 求下你唔好啊！ 啊！小心啊！就开啊！喂，睇住啊！ 咦？ 啊！隔篱嘅起先滑浪板啊！ 哇！佢俾人袭击啊！ 所有紧急单位，帮救各位，我哋受到袭击。呢个唔系演习，重复，呢个唔系演习。 有几多个啊？ 我谂有20000个咁多， 系至少20000个。 我哋揾到最少50000个机械人，而且数量不定增加。 吓、啊，佢究竟想点啊？ 咁命点算啊？快啲啊！ 翻由海底嚟嘅机械人，越过所有由警方设置嘅路障，佢哋似乎向住地铁城嘅中心方向前进。呢度系都会天空新闻。我哋会继续报道机械人入侵嘅消息。 启动热力感应地图啦，睇下追唔追踪到。 佢哋嚟紧呢度啊！ 嗰班金星机械人嘅目的，睇嚟好似系要袭击科学部咁喎。 我一定要制止佢哋啊！ 冇可能嘅，阿童木，就算你都制止唔到咁多机械人，佢哋为咗完成任务会不惜一切。 好啦，等班机械人行到50米以内嘅范围，我哋就马上要展开全力嘅攻击。准备，瞄准。 唔好开枪啊！嗰啲机械人安装咗液态氮气，佢哋爆炸嘅话，成个世界都会冻结噶。 咩话？ 佢哋唔系坏人，只系有啲迷茫。等我同佢哋倾下，你哋唔好喐啊！ 吓、啊？ 好啦，唔好再行过去啦。 阿桃木。 为什么你们由海底走来这里攻击地铁城啊？ 因为首领回了你，他将任务交给我们。 什么话？ 你不可以再阻止我们，要告诉人类知，我们的工作是要制造新世界。 新世界？我不是很明白，他们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现在打算去科学部，然后等到首领示意，我们就会敬礼。 向科学部敬礼？ 弊啦！阿童木啊，佢哋咁做会启动弹光线噶。 唔好啊！你哋俾人呃咗啦。 呃咗？ 你哋有冷却光线，唔可以敬礼噶。呢个唔系你哋被制造嘅目的，相信我啊！如果你哋照命令做嘅，就会消灭晒所有嘅人类，只有机械人可以生存噶啦。 阿童木，快啲行开！我哋知道任务。我哋会服从首领所发出嘅命令。 我谂到个方法啦，佢哋仲有几耐嚟到呢度啊？ 佢哋而家穿过紧市区啊，以呢个速度嘅话，佢哋5分钟就会到噶啦。我哋一定要谂下办法啦，博士。 好啦，就咁决定啦。我哋只有一次机会，我可能会错嘅，所以你哋全部要疏散。 马上撤退，快点走啊！ 停啊！我唔可以俾你哋咁做啊！ 博士，作为私人助理，我有责任同你一齐保证你嘅安全噶。 唔使担心啊，直子，我计划系将投射器连接历史博物馆嘅档案室，然后咧，当阿童木挡住机械人嘅时候，我就会投射影像，话佢哋知制造者嘅真正谂法。 系个好方法啊！ 嗯。 虽然不知道是谁做的，但你们所收到的命令是假的。 不要阻止我们， 我哋一定要去到顶楼先得噶。 把头目，继续阻止佢哋啦。咩事啊？ 你呢个蠢材系冇可能赢到我噶。 啊！你匿喺边度？快啲出嚟啊！ 茶水，你就快见到新冰河时代嘅开始啦，唔好冷亲啊！ 点啊，博士？系你控制呢班金丝机械人嘅？ 佢哋只不过想自己有用啫，博士。 你真系好疯狂啊！ 到底系疯狂定系天才啊？ 你只是利用这班机械人来进行满足你私欲的破坏行动，你想要权力和破坏，这些就是你的目的，是不是？ 以前的人类认为你金星机械人无用，就随手将他们扔入海底，所以我现在就给你看看这些机械人到底有多无用。虽然人类遗弃他们，但是他们还在海底继续生存，而且他们还自己进化。如果所有机械人都不受人类限制，我相信他们最终可以控制全人类。 这种事永远都不会发生的。 他们发生紧呢，这件事就发生在你眼前。你看着呢，看着机械人怎样得到永远的自由。历史时刻不是这么多人看到的。 够了，天马，虽然人类制造这班机械人出来，然后单方面遗弃他们是很自私的做法，但都不可以被他们大肆破坏的。你癫了咩？ 你应该话我是神智最清醒的人，机械人，你们的时代要来临了。 是什么来的？ 我就是你们的首领，你信了我，等我知道你们已经准备好创造新世界。 我们准备好了，首领。 你们不要听他说啊，不要接受这个人的命令啊，天马博士不是你们的首领啊。 我相信自己应该成为第一个向首领敬礼的机械人。 啊， 你如果想做一个有用的机械人的话，就向你们的首领致敬了。 相信我啦，睇清楚你哋嘅力量啊！你哋嘅冷却光线可以喺一瞬间嘅时间将成个地球冻结嘅。你哋制造嘅目的系帮助人类，只要记翻起你哋喺海底建立嘅机械人世界，就知道你哋出世嘅目的唔系袭击同破坏啊！ 系咁，点解首领命令我嚟做呢啲事咧？ 因为佢系， 只要我命令佢做啦，呢个系你哋继续进化嘅唯一方法。你哋照做就会明白存在嘅真正目的，然后得到自由。 如果我哋冻结晒所有嘢，我哋就会有自由。 我最终嘅计划系要俾你哋完成任务，然后令你哋自由。 唔系啊，佢哋就算破坏人类世界嘅话，都冇可能会自由噶。咪主啊，唔好听佢讲啊！你哋要自己思考啊！就算唔系人类，你哋都有能力选择自己嘅未来噶。 弊啦。我要快啲连接机械人历史博物馆嘅影像先得，影像应该会影响记忆冇件啊！ 一切结束啦！ 你唔好乱嚟啊，天马。 直指下，我叫你去安全嘅地方噶嘛。 我点可以放弃用呢一个武器嘅机会啊？ 这个可能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直至快点祈祷。 有影像了，博士， 佢嘅影像而家投射喺上空啊！ 太好啦，成功啦！机械人睇紧啦，佢哋会知道真正制造佢哋嘅首领系边个。 我哋嘅实验而家终于都成功咗啦！而家你哋将会去到太空，运用你哋嘅力量去将金星变成一个美丽嘅新世界。你哋要为人类打造新嘅未来。 帮助人类系我哋嘅工作。 为人类工作， 为人类工作。 唔通嗰个女人系金星机械人嘅真正首领？ 首领。尊贵的首领，现在我们去进行任务，实现人类一直以来的梦想。 这样就好了，你们不要令我失望。 对不住海伦，科学部取消金星任务，我知道它是很重要 的。当机械人沉到了海底，他们的记忆就会被洗清，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事的。 海伦，他们并不是人类来的，只是输入了程式的机械来的。 再见啦，我班心爱嘅机械人朋友。 佢哋而家已经清楚晒啦。 咩声嚟？ 你哋做乜嘢啊？点解企喺度唔喐？ 系天马博士啊！ 唔好俾佢哋呃。 你哋唔好听佢哋讲啊！我先系你哋嘅首领。 唔系，我哋嘅首领绝对唔会叫我哋伤害人类， 我哋会帮助人类。 好嘢啊！你哋终于明白啦。 哼！你竟然敢插手捣乱！ 博士， 阿童木， 呢一幕真系好感人啊！金星机械人救咗佢哋两个啊！ 好多谢你哋救咗我同博士啊！ 你先至系救咗我哋嘅人。 吓！ 而家我哋就要去达成自己嘅使命。我哋而家知道任务到底系乜嘢？ 系咩啊？ 同所有人类和平共处。再见。 再见啦，好朋友。我哋再见啦。 呢个系送去海底嘅无人侦察仪器所接收翻嚟嘅影像。 班机械人离开咗佢哋嘅城市，佢哋去咗边度咧？ 我相信佢哋去咗海底更深嘅地方啊！佢哋要再一次重建文明，佢哋将会有新嘅体会。 佢系我哋嘅新英雄，阿童木。我们的朋友。